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提起天津的相声，就不能不提到马氏相声。以马三立和马志明为代表的马氏相声，可以说就如同是天津曲艺界的一张名片。各位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依旧是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进行。在今天的旅途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一对身为马氏门人的相声老搭档，他们就是于宝林和冯宝华。下面呢，先来说一说这对搭档当中逗哏演员的于宝林。1921年生于天津，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没毕业就到书场做了服务员。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耳濡目染，慢慢对评书和相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跟随着相声老艺人张振奇和评书老艺人张阔峰、马振华学习相声和评书，在边学边演的过程中水平提升得很快。下面呢，来欣赏一段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相声小段《蛤蟆鼓》。 这个相声艺术是综合的艺术， 不错 啊，知道的特别多， 也不敢这么说。 我来了，跟您请教一件事儿。 好、哦，您这是客气。 我这人呢， 啊， 好动。 哦，是是， 嗯，不好静。 嗯， 早晨起来遛弯儿。 哎，应当这样。 也难说岁数。 哎，不错， 焕发空气。 嗯， 上经常上水上。 哦，对，这边空气好， 到湖边上我高兴。 嗯， 哎呀，湖水荡漾。 是啊， 是波浪朝天， 您看看， 换着空气美。 哎，是 好。 嗯， 哎， 嗯， 发现一种动物。 动物？什么动物啊？ 我长那么大个子没见过什 么。哦，是啊，怎么那么稀奇呢？您说说。 水老虎 啊。啊， 好家伙， 水里还有老虎啊。 好家伙，我一看着吓一跳。 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嗯，这么大个儿。 哇，老虎这么大 啊，一身绿疙瘩 吗， 四小短腿儿， 哇， 大腿叉。 嗯， 大肚腩 啊。 前腿短，后腿长 啊！ 一叫唤， 嗯， 呱， 呱， 呱，这个是不 行。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 怎么呢？ 活这么大个子，还没见过这个吗？ 嗯， 那不叫水老虎， 那就是 那叫蛤蟆， 蛤蟆。 哎，正字叫青蛙。 嗯， 哎，就是蛤蟆。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的东西 啊， 个儿不大呀、 啊。嗯， 它这发出的声音就这么的叫唤呱。 哦，对呀、啊 嗯， 这可以研究啊。 不是，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声那么大 啊？就是 基因呢、啊，它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它发出声音就大。 哎呦，嚯！我谢谢您。 哎，不客气。不光蛤蟆 哦， 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是啊， 哎，对呀、啊， 不对吧？ 怎么不对呀、啊？ 不对， 怎么？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是叫唤不了啊！ 这怎么回事？ 你说那自制篓子 为什么呢？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他叫。他连响都不响， 没那浑身不响， 嗯， 竹子不响， 对呀、啊。 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咚铃咚铃 嘛，你看看找的啊， 那都行、 哦。你说那竹子， 他为什么响呢？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怎么呢？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儿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儿的，它就响。 不对， 嗯，怎么不对？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那么些窟窿眼儿的，他怎么不行啊？ 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抬杠的呢？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啊， 他啊，对呀、啊，他是不行、 嗯，为什么呢？ 皆因他不是圆的扁的吗？圆的扁的就不行， 没那回事，圆的扁的不行。戏台上那锣一敲，咣，那不变得扁的圆的吗？那怎么想呢？ 那锣，他当间不有旗吗？你不得发出旗来吗？有旗儿的它就响， 有旗儿就响。我们家那铁锅也有旗儿，它凿漏了它都不响。 你说那个 啊、 嗯，那是铁的，铁的就不响， 铁的不响。庙里挂那钟鼓，铁的一敲，咚， 对呀、啊，那是响啊。 为什么呢？ 那铁的它不挂起来吗？挂起来就响， 挂起来就响。 对呀、啊，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不响。 对呀、啊。啊、你说那秤砣呀、 啊、 那里头不是死的糖的吗？说句天津话，石灶的就不响， 石灶的不响、 哎、 炸弹不石灶的吗？一响 咣咣，那是石灶的吗？ 怎么了？ 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它就响， 有药响。药铺这么些药了，它怎么不响呢？ 这找的 啊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 啊、 它入口的就不响， 入口的不响。这泡泡糖 不可 怎么想呢？泡泡糖 、嗯、那光是糖吗？ 啊，怎么了？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它有胶皮就响啊。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呢？ 那可好嘛，胶皮鞋呀、 啊、 胶皮挨地就不响， 洋车放炮。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于宝林和冯宝华合说的蛤蟆鼓。1947年，于宝林来到了有天津相声大本营之称的莲兴茶社现役，在这个地方他有机会和许多当时的知名相声艺人同台演出。于宝林抓住时机，刻苦钻研，认真分析别人的长处，并有机地把这些经验融汇到自己的表演当中。于宝林刚到莲兴茶社时的演出报酬其实不高，有一次茶社的负责人临时有事儿，临行前他让于宝林说单口相声尽量把人拢住，等他回来好照常演出。结果于宝林不但拢住了观众，而且还让观众越聚越多，座无虚席。负责人回来一看十分满意，不但夸奖了于宝林的能力，而且给他提高了演出待遇。于宝林就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在莲兴茶社慢慢站稳了脚跟。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于宝林和冯宝华表演的相声哭四出。 这个曲艺的形式简单， 哎，是 又梅花大鼓，又快板，又相声， 不错， 又实调，又单弦， 哎，说的唱的练的全都得要有， 跟听戏一样啊。 啊， 头一出来出武戏， 哎，为提人的精神， 三岔口， 是 二一出换一出， 换的是 女起介， 哦，唱国戏， 三一出来一出 是 滑稽的， 是 小放牛， 哎，逗乐， 最后全部的 什么呢？ 将相和。 呵，您听这戏多好 啊，达到观众的要求了， 不错。 有的剧团不这演， 他是 一开始啊，全是武戏， 哦，那就千篇一律了， 从头至尾全是苦戏， 是 也搁一块不行， 哦，是了， 这个全是武戏，头一出一开 啊， 就是武戏 啊，是， 三岔口，观众欢迎，好，好， 哦，是 换了， 哦，换的是 白水滩， 好，武戏 又换了 啊， 哼，小花车 还是武戏， 赵天宫， 不是，好 好，那六神街坊啊， 哎呦，对呀、 啊，这不灵了， 哎，是， 这都是苦戏搁一块儿受不了， 哎，苦戏才赋予感情呢， 您错了， 怎么着？ 人是最有感情的动物， 嗯，是， 尤其是女同志都心软， 哎，是啊， 男同志也一样 啊。 我们有个街坊一听苦戏，在剧场里放声痛哭， 嗯，好嘛，放声痛哭，别人怎么听、啊？ 我给提了意见，这人家不好听了，听不了了， 对呀、 啊，啊，你我给他出了主意， 干嘛？ 这戏演得特别悲，特别惨，心里特别难过，怎么办？ 怎么样啊？ 跟班班里同事不认识也说话。 哦。 一聊天一会儿那句就过去了。 哦，就为分化他的思想。 那天听见了。 赶什么戏？ 甭说就是苦戏。 什么呢？ 杀庙。 哦，秦香莲之中一个片段， 尤其韩熙在庙里头一拉刀又杀秦香莲、 啊、 孩子吓得直哭， 嗯， 秦香莲跪地苦苦哀求， 是 我们的街坊受不了了， 嗯， 这戏没法听了，嗯、 啊， 听一回我三天都吃不下饭去了， 好嘛，你 吃什么吐沫？ 哎呀， 我跟你说 啊， 这戏我从小啊我就听， 哦，是是， 我姥姥还抱着我就听这戏， 嚯、哦，听那么些年了， 这组戏也全部的叫秦香莲， 是啊， 这戏嘛内容呢？ 哦，内容是 说明秦香莲呢 啊， 在那个封建时代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哦，怎么了？ 敢于斗争，勇于斗争， 嗯， 取得最后的胜利， 哇，弄些名词搁这儿了， 他老家是湖广郡州的， 对呀、 啊，他那。丈夫是吧？ 是啊， 陈四美， 哎，不错， 上东京去赶考去了。 哎，东京赶考， 一个这个湖广到郡州去，道不近去了。 哎，湖广郡州到东京啊，远了， 千里迢迢。 是啊， 漂洋过海。 哎， 到大阪一看，名古屋六里半。 啊，你先待会儿说说。您怎么把陈世美给扔到日本去了？ 东京都哪里了？ 宋朝那会儿是东京汴梁，现在的河南开封。 你原谅我们出门， 好嘛！ 到东京了，小伙子不耗你了 啊！ 啪一下子做官了， 啪一下， 这官还真不小 啊！ 驸马， 哎，是是， 平步青云，一步登天 啊！ 还有一样，家里还一大家子人了 啊！ 这封建时代，荒旱不收，老百姓倒了血霉了。 啊， 他爸爸跟他妈妈都饿死了。 哎，是啊， 秦香莲呢，实在过不了了 啊， 被公婆埋了以后，领俩孩子砸回来了。 哦，找到京城， 找到河南开封。 是啊， 步子一步两步道里了。 哎， 那年都没活死、 啊，多新鲜啊！ 尤其女同志受那封建礼教的束缚， 过去的那女人 都裹脚， 哎，缠足嘛， 领孩子扭扭就来了。 啊，够多艰难的， 好容易见到了甄四美 啊， 三年没见面了 啊， 说说心里话， 哎，叙叙家常， 刚要说话， 嗯， 甄四美一看秦香莲 啊， 变脸了， 哦， 赶了出来， 嚯， 给赶出去了，连口水都没给喝的， 哎，这像话吗？ 非你就赶出去 啊， 连口子， 哦， 一日夫妻百日恩， 哎，不假。 是不是 啊？ 人秦香莲哪点对不起他？ 说的是、啊， 给他生儿养女， 嗯， 多好的小媳妇儿， 哇， 过日子人呢。 嗯， 你说陈世美这小子懂吗？ 哎，真是不懂玩啊， 不懂人情。 哦， 别说连口子你了 啊！ 这不街坊邻居赶到我们家，起码我们得管顿饭吃。 哎，这是不假， 别说吃好的， 是啊， 咱们来顿嘎嘎汤呢， 没听说过。 他为嘛这样做？ 哦，原因是 这小子喜新厌旧。 哎，是啊， 实在对不起人。 哎，您 你都看见你心里多难过的了。 也用不着难过，他不能光唱这一出啊。 说的对， 待会儿换了戏就好了。 有理，一换戏心情就舒畅了。 是啊， 换了。 哦，这出是 孟姜女。 好嘛，就是苦戏啊。 孟姜女哭到了万里山上啊。 哎， 小两口刚结婚三天就给抓走了， 这是民间的传说， 那叫度蜜月呀、啊，没那个的了。你做的多苦、 啊，好赖这戏呀、啊、不长， 就是 盼着再换了戏不就行了吗？ 这不都上上了吗？ 哦，这出是 白毛女， 哎，这玩意又是苦戏、啊， 这一看是更严心的。 心 里小故事多好啊， 是啊， 农村的姑娘， 对， 朴实健康啊， 不假， 小地主给逼着往山里待着去了， 就是那种社会， 十九岁头发都白了 啊， 那就未老先衰、啊、说明那个旧社会就人都变成了鬼了， 就那种封建制度、啊、 尤其是媳妇的爸爸杨白劳， 是啊， 杨大爷， 杨大爷打哪儿论的呀？ 别哪儿论，你到这门口一扫，都没有不认识杨大爷的。 好，仿佛多熟悉。 最后老头喝那烟卤水，啪也死了。 哎 真 惨了，多难受你了， 盼着再换个戏不就好了吗？ 这不换了你了， 这出事 乡邻嫂 要命了， 倒霉的事都就乡邻嫂赶上了， 这不是新鲜吗？ 他出门的一点好日子也没过呀， 净受了罪了。 先见那叫嘛名字的人叫 祥林呢， 死了是吧？ 守了寡了。 又见那叫嘛 贺老六， 又死了， 守二回寡。 就这个小胖小五岁了，暗猫， 哎，多干人啊！ 这狼给叼走了。 哦，这倒霉劲儿、啊！ 你说怎么是倒霉呢？我无缘无故上这儿来了， 哎，真是、啊。 我们请戏来，我们是跑这吊孝来了、 哎。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话说于宝林在连星茶社站稳了脚跟后，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对马氏相声的稳健谐趣的表演十分欣赏。在连星茶社时，他就曾经向马德禄的弟子尹寿山求教过，对于马桂元、马三立以及马四立的表演，他都认真的揣摩观察，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1954年的初夏，于宝林终于如愿以偿拜在了马三立的门下，跨进了马氏的门槛。下面呢，再来听一段于宝林、冯宝华合作的传统相声《铡美案》的片段。 相声演员呢， 啊， 不简单的， 谈不到这个。 我问您一下 啊，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啊，是黑脸啊。 这黑脸白眉，二有个白月牙， 对，那是包公。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嗯，什么？ 请教。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哎，说明什么问题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个葫芦村枣。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我当然了。 那完了， 嗯，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记住了。 哎哎， 学的是知识， 是是， 丰富头脑。 哎哎， 遇见什么场合， 嗯， 你那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是啊， 就是难挑大指 啊，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哎哎，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他是 拿白笔抹的。 是白笔抹的， 对，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走， 努力解决 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 说 笑话啊！ 包括黑脸白月牙， 哎， 说法不同， 其说不一。 哎，有的按迷信来说 啊， 白顿阳，夜顿阴， 是啊， 实际是官清如水。 哎，不假。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哪16个字？ 刚毅正直， 嗯， 不为强暴， 对， 铁面无私， 是， 不走后门。 喂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不是， 不徇私情， 哎，不徇私情，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哎 哎，来呀！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哎，这我可知道。 嗯， 生于公元999年。 对 啊， 这有史证可查。 是啊， 嗯，死在什么年头呢？ 死在公元1062年。 对对对，哎，活多大岁数？ 63岁啊。 做了多少年官？ 做了35年的官。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对， 哎。 那是当县长， 家里35、63， 哎，不假。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他是安徽。 不对， 嗯， 不知道这边。 不对，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 天津人，你别胡来了嘛！ 胡来呢？ 人家是安徽、合肥。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儿。 你核算他的，那挨点正 根。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啊。 天津包，天津包的， 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子， 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好， 不信你查去。 好，对，我就依着你。 包公不为强暴， 是啊， 他铡过判官， 对， 下阴曹， 不错， 铡过国舅， 是啊， 铡过驸马， 不错， 铡过赵王， 对。 炸过丸子， 哎，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炸过排叉，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炸过， 他炸过驸马 陈世美， 这出戏叫铡美案，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那是人家拿手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是是， 尤其是包公裘派这个艺术 啊， 炉火纯青， 哎， 都爱听。 哎，同志，我有了耳闻， 是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不过是学一点。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别介啊！我先您听听，像不像裘盛戎？ 包龙头，大作，在开封不王。行，有点意思。 这一身驸马衣， 东里个隆的东， 西厅端了的，曾记得端木瑞朝虎天的字， 但李根龙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是提了赵瑞时你的身色我的我了我你在元军定有天的气， 这话都给说明了。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对呀、啊， 告诉陈世美 啊， 小陈啊， 啊， 你假留级、啊。 您等等，这小陈是谁呀、 啊？陈世美啊。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俩小玩笑。 好嘛，还开玩笑。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包公说那不成。有人起诉了。 起诉？ 起诉书拿出来了。 还有起诉书？ 起诉人秦香莲，32岁，控告荒朝驸马陈世美，习性厌旧，杀妻灭子 呀， 彼此部下憨妻，罪孽甚重， 望 有关部门给予严惩。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于宝林、冯宝华表演的铡美案片段。话说拜师马三立后啊，于宝林没有生硬的模仿，而且是结合自身条件，注意吸收老师艺术上的悠长，最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聊到这儿，娱乐大篷车上半段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一首来自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于宝林的搭档冯宝华先生，稍后见。 亲爱的兰迪，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留级。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